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78集，奇谋歪计。太师嘿嘿坏笑了两声，见众人都看着自己，有些不好意思的咳嗽了一声。 那什么，将计就计，摆他一道。 众人都盯着太师看着，良久都摇了摇头，表示不太明白。 他孟青不是想正邪两派打起来势不两立吗？谁种的果子谁自己吃，如果魔宫不是那个魔宫，而是孟青那边，那又当如何呢？ 什么？ 江湖中能人辈出，后起之秀也不计其数，魔宫众老年纪都在百岁左右，江湖人再蠢，好歹也得琢磨琢磨，一大群百岁老人跑出来重出江湖图个什么呢？ 是啊。 嘿嘿，可如果有一个年轻人一身邪功，想要重建魔宫，将旧魔宫取而代之，祸害天下苍生，那又当如何？ 哦， 我们也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就说是孟青要重建一个魔宫，打乱陈府的江湖规矩，打破正派主宰武林的格局，让邪派兴起。 没错。 嫁祸给孟青啊？ 也不叫嫁祸，本来就是他小子干的嘛。 的确是个好主意，可具体要怎么实施？ 俗话说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要迎来新魔宫，就要毁了旧魔宫，如此才行啊。 毁了魔宫？ 当然是假的。 要怎么毁啊？ 魔宫地处隐蔽，一般人发现不了，让九王爷将兵力驻扎在魔山附近，将魔宫围起来，伪装成军营，这样江湖正派就算到了魔山也找不到魔宫，总不能到赵家军的军营里边找，是不是啊？ 这倒是。 那群魔令还有多少？ 不少。 都放上去魔山一带，找个隐蔽场所，堆上各种焦土朽木，放上一把大火，烧它个三天三夜，就说魔宫被一把火烧没了 啊。 毁掉金顶教，用雷火弹炸掉也好，怎么地也罢，就说阴侯一怒之下铲平了新魔宫，然后制造新魔宫的牌子，造成新魔宫被毁的假象。正好码头也被炸坏了，就说是阴侯带着魔宫幸存下来的几位老人离开的时候，船突然爆炸了，阴侯踪迹不见。 众人都看了阴侯一眼，阴侯点了点头。 这下干净了，什么责任都不用扛，因为魔宫的人都死光了嘛。 最后就是派出无数的探子各地去传话，要闹得天下人尽皆知，魔宫出了叛徒，将整个魔宫都毁了。阴侯与孟青一场大战后遭暗算，生死未卜，魔宫众老死伤惨重，几乎全军覆没。但以孟青为首的新魔宫实力雄厚，虽有损伤，但是根基牢固，准备休养一段时间后再挑战整个江湖秩序，掀起新一轮的腥风血雨。为了消灭新魔宫，九王爷特地带了大军过来寻找，皇上已下旨剿灭新魔宫。 众人摸着下巴，好主意啊，这样一来魔宫就没有危险了，因为已经毁了吗？于是真正的武林公敌是新魔宫，公主就叫孟青。 这消息若是传出去，我敢保证那大武林盟到了常州府门口都不会进来，而是会折返回去。 为什么？ 的确，这大武林盟的估计都是过去跟魔宫有旧缘的， 到了常州府，发现仇敌都灭门了，自然不会再趟这趟浑水，管你什么新魔宫新魔教，他们没这个闲工夫。 老夫也觉得是。 于是按照太师的计策，众人真的就照做去了。这一下子江湖可是翻了天了呀。魔宫重出江湖这消息跟新魔宫成立旧魔宫毁灭这消息比起来，显然后者更可信。谣言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多人都觉得有理，正常人都不会相信一群老头能活到100岁还出来瞎折腾。原来是出了新的江湖人物了呀，那人叫什么来着？孟青。有不少好事的到常州府一看，好家伙，整个山头烧了3天3夜呢，那魔宫付诸一炬，原来藏得那么隐蔽。再看码头，整个码头都被炸掉了呀，殷侯他们估计是凶多吉少喽，可怜了那一代枭雄啊。不过众人都觉得殷侯毕竟是世外高人，说不定没死远走他乡了呢，天尊也不见踪影，整个武林不会真的秩序重排吧。这条消息传得整个中原武林人心惶惶，众人纷纷寻找那个神秘的孟青和新魔宫的所在。与此同时，整个大武林盟果然到了常州府就折返，貌似是要举行一个更大的武林大会，重新商讨这一切。而同时，太师让颜夕回去给陆峰传个信，就说天尊在常州府呢，要查清楚新魔宫的事情，如今谣言众多，让武林众人稍安勿躁，听天山派的消息行事。话很快传了出去，正派们也吃了定心丸，天尊在常州府呢，难怪白玉堂也在，正巧开封府也在，众人应该就是要调查这个新魔宫的吧。同一天，皇城下了一道圣旨，各大州城府县画影图形，捉拿孟青这个人，并将他建立新魔宫毁掉旧魔宫这件事情昭告了天下。圣旨上说，开封府和赵家军正全力捉拿孟青一干人等，他们仿效当年魔宫建立初期滥杀无辜的行为，简直罪无可恕，朝廷震怒，势必要逮捕一干邪魔歪道，还常州府以及江湖绿林太平安宁。这下整个江湖都安静下来了，众人知道这次事态严重，跟魔宫有仇的也不挑事了，反正殷侯他们都生死未卜了，也算消了气儿。而真正的名门正派知道朝廷下令铲除新魔宫，就也不太担心了，等着天山派的消息行事。短短几天时间，事件彻底平息。太师这一条计可谓斩草除根，从此江湖之上再没有魔宫了，因为魔宫灭亡了吗？换句话说，如今的魔宫已经恢复到了殷侯建造他的初衷，只是一个聚集了几百口老人家的普通古堡而已，建在深山隐姓埋名，自在逍遥，不问世事。太师这四两拨千斤之计，借用了一下天尊和皇上的影响力，破了孟青的诡计，将整个案子引到了正途上来。如今展昭等人要做的是捉拿躲藏的孟青，为民除害，为武林除去一公敌。事态得以平息，让忙碌了这些天的众人松了口气。展昭心情极好，一方面魔宫的危险解除，二来这一招简直是一劳永逸，魔宫从江湖上彻底消失，殷侯也变成了生死未卜，于是从此之后没人再能利用魔宫，也没人再能打这些老魔头的主意了。不过危机解除了，孟青却还没抓到。这个孟青藏在暗处，行事诡秘，你说他能翻出什么大浪来吧，又不见得，可要无视他吧，他又像只跳蚤，让你不得安宁。再者，獠牙王孟坤也没有下落，众人始终是担心。这一天， 一封书信送到了展府，是给白玉堂的。看到信的落款写着孟清二字，展昭猫毛都竖起来了，终于来了。白玉堂打开信，信上内容十分简单，说晌午的时候会有一艘白色画舫行驶到码头附近，让白玉堂独自上去，画舫会带着他去见孟清，另外特别写明不准有人跟踪，否则等着收獠牙王的首级。 画舫？ 展昭深深皱眉，这一招毒辣，画舫不好跟踪啊，而且离开晌午都不到一个时辰了，展昭急得跟什么似的。白玉堂却是很轻松，坐在桌边喝着茶，看着展昭原地转圈。 猫儿， 啊，你说怎么办啊？找几个水性好的跟踪，还是也坐船跟踪？可是今天天好，要是船跟踪会被看到。 白玉堂接着喝茶，没人说话。 那人如果玩阴呢？在你船到半路上突然沉了怎么办？你这耗子又不会水，跟个秤砣似的。 放心吧。 不行，我跟你去。 怎么跟我去啊？你又不会水。 你上船的时候我贴着水面飞过去。 那船要是真的沉了，你抱着我不是沉得更快啊？ 你还有心思说笑啊？ 这时赵普走了进来。 不用着急，这河也不通海，就是一条窄河，南北走向，两边有岸。我在岸上都安排了人马暗中跟踪，船到哪儿都能发现，万一有什么异动，当时就可以救援。而至于悄悄上船这事儿，船过桥的时候倒是可以实施。 对啊，我藏在桥下，等船过桥，神不知鬼不觉的上船。 于是啊，众人都想法子去了。白玉堂独自坐在院子里喝茶，看着桌上的长刀微微皱眉。 孟清为什么隔了那么久才来找我呢？这又是打的什么主意？总觉得这样是被他在牵着鼻子走，得想办法反客为主才行。 晌午一转眼就到了，展昭查清楚了整条路线才匆匆回来，到了白玉堂身边坐下喝茶。白玉堂见他赶出一脑门汗，伸手给他擦了擦。 吃饭了没？ 一会儿就吃了。这耗子竟然用衣袖给我擦汗，这只爱干净的耗子，被小狮子口水沾到，半夜都要窜起来换衣服的耗子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